有了自己梦想，还有莫名的忧伤。回家的渴望又让我热泪满眶，古老的歌曲有多久不曾大声唱，我在岁月里改变了模样，心中的思念还是相同的地方。 有机生活正在直播，这首歌曲呢来自于王杰的《回家》，也要问候所有正在奔跑在回家路上的人们哈，大家今天辛苦了。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来自于北京劲松口腔蓝色港湾分院的综合院长齐院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节目话题就是跟咱们的口腔有关系了哈。好，那首先呢我们还是欢迎齐院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欢迎。 大家好，我是北京劲松口腔医疗集团蓝色港湾分院的综合院长齐晶，很高兴今天在直播间与大家分享口腔医疗知识。向大家介绍一下啊，北京劲松口腔医疗集团是一家拥有17年发展史的连锁口腔医院，也是中国口腔医疗服务市场公众满意度很高的连锁品牌，在北京拥有8家大型分院，占地面积大约3万多平方米，拥有博士、硕士、技术骨干300余人。医疗特色呢，主要及种植中心、正畸中心、牙周诊疗中心、牙体牙髓中心、修复、牙齿美容、保健等服务为一体。尤其在外科呀、种植拔牙这块，以微创为理念，难治性根管复杂的治疗以纤维镜为治疗前提。牙周治疗呢，特色就是机动龈下挂治根平，这样都是以微创为理念。然后很荣幸呢，在2016年北京315消费者权益晚会上被评为北京10大诚信企业，同时呢也是一些企业家明星信赖的口腔服务机构。 是的啊，我们说哈，咱们这个牙周的疾病哈，就这个口腔的疾病，就是这个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那我们首先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就是说咱们这个牙齿的一些这个疼痛疾病方面的一些问题。 在这里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说因为疼痛这一块，尤其是口腔，每个人都经历过。它大致呢分为这几样。第一个最普遍的就是深龋的疼痛，比方说遇冷遇热疼痛、 食物堪塞疼痛，刺激去除后就不疼了，那么这种疼痛就属于肾虚的治疗。一般呢出现这种情况，建议大家尽早去医院由专业的医生来给您检查，是否可以直接冲天解决问题，或者是需要根管治疗。还有就是牙髓炎的疼痛，这个可能会带来的痛苦比较大，比方说它会冷热刺激引起疼痛，它持续时间会比较长。还有自发痛，就是你没有什么刺激自己就感觉到疼痛，阵发性，尤其是夜间疼痛为其特点。那么这个时候呢建议大家尽早去医院。还有就是根尖炎，这个时候只要一碰一咬东西，你就会感觉牙长了，而且不敢碰，一碰就剧烈疼痛。还有一种就是智齿冠中炎，这个智齿冠中炎呀基本上在18岁一直伴随到我们终身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比方说当你发现牙龈肿痛了，口角张不开了，还有就是整个面部肿胀了，那么可能你最开始怀疑的就是智齿冠中炎。然后最后一种是什么呢？大家也经常发生的牙周的急性的肿痛。比方说这一段时间身体素质不是很好，抵抗力也不是很好，你会发现整体的牙龈是红色的。然后这个时候这种疼痛呢是弥漫性的。像它解决方法就比较简单，建议大家定期去洗一个牙，急性期的时候也可以做清洗上药的护理，还有就是经过专业医师的检查，如果发现是牙周炎引起的，那么建议你做专业的刮治根平的治疗。但是这种治疗是坚持长期有效的，去复查才可以，不是治疗一次就结束的。 对，是。那刚才呢您说到的咱们这个智齿冠周炎啊，我发现我身边越来越多这个朋友呢都有这个智齿的这个疼痛这个也是很常见的一个问题。那就说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些牙疼的这些疾病呢，在咱们劲松口腔都可以来得到治疗是吗？ 是，对，像这些牙髓炎的疼痛肾虚的治疗，还有智齿冠周炎，还有就是牙周的肿痛，在口腔这一块是属于最普遍的，也是一个最基础的治疗。你到口腔医院就可以挂综合科。所有综合科的医生会给你分门别类，按照你所产生的症状，然后明确诊断，明确治疗方案。就是这样。 那今天呢齐院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给我们的所有听友呢来送礼了这有三重礼。那第一重礼呢，就是在现在呢您就可以来跟我们来节目呢来取得互动，就打进我们的电话或者是添加进我们微信的前五位听友呢，可以得到劲松口腔医院提供的价值1380块钱的精品洁牙卡一张，价值1380这个洗牙或者是做这个牙部的护理可以做好多次了。这个是打进电话或者是添加微信的前五位听友可以得到的。那除了前五位听友之外呢，所有添加我们微信的听友或者是拨打电话的听友呢，都可以得到一张价值500元的洁牙代金券一张，还有免费的检查券一张。那洁牙的代金券呢是500块钱。那一般来说呢，在咱们劲松口腔呢，这个洁牙就洗牙呢，大概就是580块钱。所以的话呢，您用了这张代金券，您的洗牙大概就是80块钱左右，非常的划算和实惠。第三部分呢，就是在一个小时之内就我们节目运行的过程当中，拨打电话或者是添加微信的听友呢，都可以提供大家的一些像传统矫正的简单病例这个呢是15000起，还有像隐形矫正就是正畸隐形正畸是45000，那时代天使这些呢是24000这些呢都是咱们这些非常高难度的一些正畸的一些项目。那这些呢提咱们慢生活895或者是好月999的听友呢，都会给您打一个很大的折扣，都会有一个这个优惠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具体的话呢，大家可以打电话和添加微信来进行咨询。我们的联系方式呢，请大家记好了，给大家提供的是手机号码和微信是同号的，是1731098502 173-1098-5202 173-1098-5202，赶紧打电话把前五位可以得到劲松口腔提供给大家的价值1380块钱的精品洁牙卡。好，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广告，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忘记，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再见爱情， 有机生活正在直播。这首歌曲徐若瑄《爱笑的眼睛》，我们说到笑哈，那笑当然是人最美的一个表情了，但是呢一笑的话呢就要露出我们的牙齿，那你就在想，如果是我们的牙齿呢有些缺失啊，或者是咱们的这个牙齿呢不够美的话呢，可能就会妨碍你的笑容了。那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来自北京劲松口腔蓝色港湾分院的综合院长齐院长，齐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有关于口腔健康的话题。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咱们这个牙齿缺失哈，那因为我们都知道咱们牙齿呢是不可以再长的，不像头发，头发掉了几根的话它第二天它会长出来，但是牙齿呢你掉了以后就真的是没有了，除非是这个乳牙哈。所以的话呢这个牙齿缺失的话呢，在咱们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些可以来进行补救的方法呢？ 大家好，继续刚才这一话题，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部分缺失牙的修复呢，一般情况下就分两大类，一种是固定修复，另一种是活动修复，固定修复又包括呢传统的烤瓷牙修复，也就是说要把你天然的前后两个基牙磨小，然后像搭桥一样把这个缺失的部分恢复出来，这是一个已经二三十年的这种修复方法了，第二一种呢就是种植牙的修复方法，这是也是近十年大家比较推崇的，它呢首先是在牙床上植入一颗人工的牙根，然后再在上面做一个白色的牙冠，这两种方法呢都是固定的，要比传统的活动摘戴的假牙不仅舒适美观，其功能恢复也较活动假牙有天壤之别，几乎可以跟自然牙相媲美，不过呢您可不可以选择这两种方式呢还需要医生检查后才能确定，因为呀种植牙它对骨床的要求比较高，与烤瓷牙桥相比呢，种植牙的优点呢是不需要把两边健康的基牙磨小，我只需要就是在你缺失的这个部分，在这下面的骨床种一个人工的牙根儿，当这个人工的牙根儿与天然的这个骨头长合以后，再在上面修复上一个牙冠就可以了，所以呢因为这个假牙有自己的牙根儿，受力呢更合理，种植牙从牙根到植入呢修复大概完成需要4到8个月，所以说呢它包括了就是人工牙根与骨头的整合时间，一般情况下根据你具体的恢复情况来定最后镶上面牙齿的这个时间。 是的，咱们听到这个齐医生哈介绍完了以后呢，我们都很清楚很直白了哈，就是说咱们这个种植牙呢有它的好处，就第一个呢它可以跟咱们自身的牙床能够长到一块儿去，它就跟咱们自己的牙其实从一定程度来说呢是一样的，就不会出现像以前啊那个就是吃一点糯米的东西啊，或者是吃一个泡泡糖之类的就把假牙给粘下来了，就不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呢它的周期也是比较长的，像您刚才说可能要4到8个月咱们才可以完全的长好，才可以完全的固定下来，但是一劳永逸啊，以后的话您就不需要去再去摘假牙呀或者是什么了，那这个呢也是有它自己的一些好处，而且很自然是吗？ 是这样的，种植牙呢，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仿真度比较高，恢复100%的合力，还有就是它的适应症啊是很广泛的，它可以用于大部分缺失牙的修复，只要牙槽骨有足够的高度宽度，缺牙处呢有足够的空间，身体健康就可以植了，现在植牙的年龄呢越来越大了，我们劲松啊最大年龄的患者是92岁， 92岁都还可以 种植牙，当时我们也是很激动啊，当这个患者从这个手术间出来的时候，而且呢非常开心，当时就跟我们分享了他整个植牙的一个感受，然后呢现身说法， 对，你想啊，一个92岁的老先生，如果是满口还能够保留这个非常健康的牙齿，那是一件多么让人激动人心的事情啊！ 是是是， 我们都说这个口福其实是跟你的牙口是有关系的。那你的牙齿如果是不好，那很你就会失去了生活当中很多乐趣，像我们享受美食的乐趣。 对对对，因为人的健康呢，第一关就是我们的牙齿啊、你牙齿就是你健康的第一关，第一关把不好，何谈往下走？ 对，你的营养也跟不上，吃的东西呢，就是比较单一了嘛，哈。 对对对，而且现在啊，种植牙手术啊，基本上都是微创的，一颗植牙的手术大概在十几分钟 啊、 因为它这个技术已经发展了60多年，一个是就是实际上就是你种植这个手术呢，就相当于你。在拔出一颗牙齿的这个大致的感受，甚至比拔牙呀那种感受还要无痛，然后呢术后反应还要轻，所以说呢，好多就是植完牙的患者，他们本身在形容他整个就是植牙的过程、下牙的过程，可能要比我们医生啊形容起来更有说服力吧。 对，是。那咱们今天没有邀请咱们的这个就是之前的一些患者过来哈，但是呢，听到您这么说，我也就放心了啊。虽然我没有经历过这个过程，但是我觉得说到种植牙，那很多很多朋友呢，第一反应就是说会不会很痛苦。 这是大多数人关心的，可以这么说啊，现在就是医疗技术先进了，医疗设备也先进了，我们的药物各个方面都比较先进，我们一般在术前啊就要做好多的准备工作，一般情况下会先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我们会先口服一些止痛类的药物，然后呢，整个在操作过程当中呢，我们都是整个的就是无痛的麻醉技术，然后呢微创的一个小手术的小创口，然后植体植入以后呢，缝合完以后，好多患者出来的时候会觉得。就是我可能就是一直担心，等这个担心还没有结束，手术结束了。 对，是手术就已经完成了哈。 然后好多术后反应，比方说第二天、第三天我们在回访的时候，好多患者还说，几乎没有什么。症状几乎没有什么肿胀的反应，甚至比拔牙的感受要好很多。 对， 因为拔牙这个创口是开放的，而种植的创口是封闭的。 对，因为您说到了嘛，是微创嘛。 对， 那我就想问一下，就咱们这微创的这个创口大概要多长时间它会自己愈合就修复了？ 一般情况下就是术后一个星期这个创口整个就关闭了， 就一个星期整个咱们就可以愈合了。 对7到10天以后就可以正常刷牙，吃一点软的食物， 一个多礼拜不到。 尤其像有些就是上班一族，我们还可以即刻做上面的就是临时修复体，这样不影响美观，而且还可以辅助吃一点软一点的食物。 对对对，那就是说大概也就最多2个礼拜吧，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对对对，就越来越人性化吧。 对， 像一开始呢，这个种植技术还不够成熟的时候，因为医生担心日后的这个术后反应，所以说可能就严格3个月之内是不允许碰的，但现在就要好很多。 对 啊，既解决美观问题，又解决饮食问题。所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就时代发展带给我们的便利哈。以前真的是缺颗牙的话，我们就想半天，得要去镶牙，像以前还有很多诊所要镶牙礼呀、或什么的。那现在的话呢，咱们已经是从传统的镶牙已经变成了种植牙这种，而且的话呢，还是属于是永久性质的，就跟您自己本身的牙是一样的， 对对对， 可以弥补你的一个缺陷嘛。 对，所以说科技改变生活。 对，是。那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在咱们劲松口腔啊，这个种植牙这块，第一个的话呢，你应该说到就是说它的疼痛很小，第二个呢，咱们采用了微创技术之后呢，大概可能也就是最多2个礼拜呢，它就可以痊愈了，就说咱们这个创口就有一个自动就愈合了。 对对对对对。 对，而且的话呢，基本上做完以后，可能这个疼痛的感觉也不是很厉害。 是的， 就比拔牙还轻松呢。 对，是的，是的。 对，是因为很多听友啊，他牙缺失的话，它首先肯定是拔牙或者是牙脱落的这么一个过程，它就肯定比这个过程要更直接干脆一些，然后就更疼痛可能会更小一些。那您既然已经经历了这个牙脱落的过程或者拔牙的过程，那就再去种牙可能你就不觉得是什么。 而且现在还有一种技术叫即刻种植技术、经过检查条件允许的话，尤其在前牙这一块，我们建议是做即刻种植的。 前牙就是说像门牙呀这块吗？ 对对对、对，好多人比方说是因为意外，比方说外伤导致牙 对，磕完以后呢，这个牙齿是保不住的情况下，那么即刻种植是很理想。第一，它可以第一时间内，因为你种植牙整个这个愈合过程是3到6个月嘛，这样的话就是说像传统的，那么你需要这个创拔牙创长3个月，3个月以后再植牙，但是有这个微创的技术，有这个即刻种植的技术，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把人工的牙根植进去，然后呢维持了间隙，维持了牙龈的这个外形，美观度有了，然后未来等到这个牙齿愈合完以后再镶上面牙齿，然后既不影响工作，然后又不影响这个，又要提，又可以提前把这个牙齿植进去， 对， 远期效果又很好。 对， 所以说现在啊，这个微创技术和这个即刻种植技术，为大家带来了很便利的一个修复牙齿的一个方式。 对，是我们也知道哈，就是说这个牙齿哈，如果是脱落以后，不管它是什么原因脱落哈，它脱落以后呢，其实是越早处理越好的，因为如果这个地方缺失了一个，相当于是它周边的牙齿它就没有受力的这么一个地方了，所以的话呢，它会影响一片，你知道吗？就是说你掉了一颗，你要是不去管它的话，你等着吧，旁边的话也会慢慢慢慢松动的。 是的，是的，像我们包括就养生堂一些节目，大家也都看过啊。 嗯， 当一个牙齿脱落的时候，它不是单纯一颗牙有问题了。 对， 因为一个牙床，它和另外一个牙齿它是共享一个牙壁的。那么两边的牙齿由于常年的缺失，它就会倾倒，就会出现缝隙，就会出现食物堪塞。那个位置存了细菌以后，慢慢就会有龋齿啦，牙周疾病啦，等等等等的问题。所以说，当您缺失牙了以后，医生建议您尽早修复， 对， 尽可能控制在半年到1年之内修复是最理想的。 对，越早修复越好。这真的不是危言耸听哈，真的是，但我没有缺失过哈，但是我是以我爸爸的经验，我真的是觉得一定要尽早的修复。好，那我们马上是广告时间，在进广告之前，我们还是要来跟大家说一下咱们齐金院长给我们带来的咱们的福利哈，那就是打进电话或者是添加微信的前五位听友呢，可以获得咱们劲松口腔医院提供的价值1380元的精品洁牙台，仗只限5位听友哦。如果是您在这5位之外哈，也没有关系，我们还是有礼物送给您的，就是您在今天我们节目过程当中所有添加微信或者是拨打电话进行咨询预约的听友，您都可以得到价值500元的洁牙代金券一张，还有免费检查券一张。那500元的洁牙代金券可以做什么呢？就是咱们在劲松口腔哈，像一个洁牙最简单的，咱们这个洁牙呢大概就是580元洗牙啊，那如果是您拿这个代金券的话呢，那洗牙呢就是80元一次了哈，非常的实惠和划算。同时呢，在添加我们的微信或是打进电话预约的，咱们在很多的项目上呢也会给大家打一个很大的折扣。那具体的项目呢要根据个人需要了哈，您可以加微信或是打电话来进行咨询都可以，记得要提您是听到我们节目呢来打电话和添加微信的听友，您就会有这项福利了。我们的电话号码非常重要，一定要记好了，是手机微信同号，您可以拨打电话或是添加微信都是可以的，是173-1098-5202 173-1098-5202 173-1098-5202。好，我们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买车有试驾，餐厅有试吃，买衣服还有试穿，凭什么做广告就不能试呢？ 来呀、做广告也能尝试，试一试又不花钱。 好音乐959邀请你来试做广告，不怕没效果，就怕不敢试。详询电话和微信13488662345 13488662345。 弘扬文明诚信，服务大众万家，良乡盛通家居广场沉淀15年荣誉，承载一流品牌家具、家居、建材、家装一站式快捷购物，用超值的消费打造高品质的家居梦想。买家具、选建材、找家装，就来盛通家居广场，购物到盛通，家和万事兴。地址：良乡北关月华大街1号，电话：89369998。 爸，你车保险续了吗？没续的话，去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吧。现在周年庆，续保延保都送大米鸭蛋。 咋去啊？ 导航北京安阳伟业，电话83790100。 子女优生小，社保不可少，城区全覆盖，就找易社保。微信缴社保，请搜索公众号易社保， 英文小写易，社会的社，宝贝的宝。或致电400005-9293。 逛庙会，赏元宵灯节，春节初一到十五，早九点至晚十点，房山韩村河村举办首届最美乡村新春庙会，吃喝玩乐购尽在韩村河村。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挥挥洒洒，向自然看透。就不要留，时光一过不再有，你远眺的天空画更多的彩虹，我会静静地将你豪情放在心头，在寒冬时候就回忆你温柔，把开怀填进我的心。此生有何用再从头，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那就不要留，时光一过不再有，你远眺的天空画更多的彩虹，我会静静地将你豪情放在心头，在寒冬时候就会忆你温柔，把开怀填进我的心扉，此生有何用再从头。 来自伍佰突然的自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机生活啊。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于北京劲松口腔医疗集团蓝色港湾分院的综合院长齐金院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齐医生呢也给我们带来了好几项的优惠哈，让我来慢慢的给大家播报一下，大家可以来记录一下哈。首先呢，就是在今天呢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前五位的听友呢，可以获得劲松口腔医院提供的价值1380块钱的精品洁牙卡一张，1380块钱的精品洁牙卡一张啊，可以进行很多的洁牙的项目。那稍后时间我们会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劲松口腔能够提供的洁牙项目哈。那第二项呢，就是所有在今天跟我们节目互动的听友呢，都可以得到价值500块钱的洁牙代金券一张，还有免费的检查券一张。那这500块钱的洁牙代金券呢，大家可以用到这个洗牙上。那洗牙的话呢，平时的洗牙项目呢是580块钱一次。那如果是你使用了这个代金券呢，那就是80块钱一次就可以了。另外的话呢，就是所有在今天收听我们节目的听友哈，大家在咨询或者是预约的时候呢，提您是895的听友或是959的听友呢，我们劲松口腔医院蓝色港湾分院都会给大家打一个很大的折扣哈，记得您在咨询的时候呢提一下您是收听节目过来的，咱们的客服人员呢会给您打折扣。那我们的电话呢请大家记好了，大家呢可以通过这个电话来进行互动，同时呢您也可以把自己这个牙齿的一些这个问题哈，您也可以拍照啊发过来，那我们的医生呢也会根据您的提供 的这些信息呢，给您提供一个专业的指导哈，这是非常便捷的一个方式，大家可以打电话或者是添加微信都是可以的。电话号码呢是173-1098-5202，173-1098-5202，173-1098-5202，173-1098-5202。记得哈，所有添加微信或是拨打电话的听友都可以获得价值500元的洁牙带金券一张，还有免费检查券一张。大家呢可以来到北京劲松口腔医院蓝色港湾分院来找一下齐院长，来进行这个相关的一些免费的牙齿口腔的检查就可以了。地址呢是在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枣营北里的6号。那这个开车过来的听友呢，大家呢可以来搜索一下哈，咱们问一下齐院长，就是咱们的医院，咱们如果是导航的话，搜索什么地方的话会比较容易找到呢？ 一般情况下我一般是收地铁14号线枣营 A 口。 就枣营的 A 口。枣呢是， 我们就在斜对过。 对，咱们呢是枣呢是枣树的枣哈，营呢就是这个长营哈，这个军营的营哈，营长的营。那枣营的 A 口，那大家呢就可以看到咱们劲松口腔蓝色港湾分院了啊，就在斜对面就可以找到了，搜索一下枣营地铁站的 A 口就可以了。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进行到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了，那就是洗牙、洁牙这个问题了。美白。 对，现在啊，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洗牙已经是很多人就是保健的一个日程了。那么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什么是洗牙？洗牙呢，就是把附着在牙面上的和根面上的一些色素、菌斑、牙结石，把它去掉以后呢，使牙龈维持一种健康的一种治疗。它是一个保健性质的。如果牙齿不白呢，它是因为什么呢？好多牙齿上，比方说有吸烟的习惯，还有咱们中国人啊，非常喜欢吃酱油。还有就是很多人喜欢吃巧克力，还要等等一些有色饮料。这些外源性的色素附着在牙面上，清洗完以后是可以通过洗牙来解决的。还有好多人是因为什么呢？我天然牙齿有点黄了，但是呢，这种黄却清洗不掉，是为什么？是因为什么呢？在发育过程当中，他喝的水里面含氟过高，我们叫做氟牙症，它体现出那种褐色、黄褐色、淡黄色的一些黄斑，这是清洗不掉的。还有什么呢？就是典型的一个70后和60后有一种叫四环素牙。 对，四环素牙。 这是这个历史原因造成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四环素对人体是有伤害的。它吃进去以后就会发育在牙齿这个牙本质上，就是留有这种灰色的这种色素。但是呢，这种也是洗牙洗不掉的。所以说呢，洗牙只是一个清洁、清理、清洗的一个过程。让我们就是牙齿变得干净，类似于像我们洗澡一样。 对，是。那很多听友呢，他们都会说哈，就是说那我天天的我都刷牙呀，早一次晚一次，那为什么我还要洗牙呢？但是其实因为我是保持一年一次的洗牙的这么一个频率哈，那就是说以我的经验，就是说你在刷牙的时候呢，很多地方其实是你刷不到的，或者是你忽视掉的。就像咱们牙齿内侧的这个，就是靠近牙龈的这个地方，那有多少人会那么用心的去刷这个地方呢？那你不刷的话，它日积月累，你食物的残渣呀，还有细菌啊，不是就在那个地方附着了吗？ 对，您说的非常有道理。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牙结石本身一旦形成，牙刷是刷不掉的。 对，刷不掉，太硬了。 对，因为它的这个成分是什么呢？很多人都知道胆结石、肾结石。 对， 实际上牙结石也同样是咱们人体唾液里分泌的矿物质。它的成分是90%几是这种唾液的矿物质，而90%几的食物残渣的钙化呀等等细菌啊形成的这种牙结石，所以说必须由专业的医生用专业的这个设备，我们有专用的超声波洁牙机来清理牙齿。 对，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都会说，你给我洗牙是不是在磨我的牙齿？是不是在破坏我的牙齿？在这里我要向大家解释一下哈。首先，洗牙并不破坏牙齿的表面。因为什么呢？它是这个超声波洁牙机的原理是用超声振动的原理，震掉附着在你牙面上附着的这些外源性的东西。 对，它是附着在上面，它不是长在上面，它不是一体的， 对， 它是给它震动，相当于是给它敲掉。 它这种超声呢，微波震动让它震松以后，自然而然从你天然牙体上脱落下来。 对， 当你没有结石的地方，没有色素的地方，我们洁牙这个专业的工具是不会碰到的。 对，对，我们其实不是磨牙，所以刚才呢，所以刚才您就说了，像有些就是说它因为这水里面含氟哈，它里面会有一些黄斑啊什么，那我们洗不掉是为什么呀？就是因为我们不是磨牙的过程， 对对对对对， 我们是给你洗牙的过程。 你天然长在牙齿上面的，我们是不动的， 对 也动不了，只是你外源性的附着的清理掉， 对 就是这样一个原理。 对，那我们想问一下哈，就咱们来快速回答一下大家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不洗的话，会有什么后果？ 二三十年以后，大家会得一种病，就叫牙周病。牙周病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牙齿松动脱落，它也是缺失牙的最主要的一个牙病。而牙周病如何来预防治疗？那么首先就是从你十八岁以后，每半年到一年清洗一次牙齿。这个时间来怎么定呢？第一就是如果你结石体质，就比方说你们家中遗传有牙周病，父母啊、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呀、可能在四五十岁的时候、五六十岁的时候，牙齿就容易脱落缺失，那么你家中是有遗传这个病史，建议你十八岁以后每半年清洗一次。如果有的人呢，他不是结石体质啊，那么我们建议你一年左右清洗一次。为什么即使你没有就是结石体质也要清洗呢？因为我们还有食物的来源， 对， 食物的钙化，还有就是说，毕竟有一些位置是你清理不到的。我们牙齿360度，那么有些180度属于你来清理，那180度由谁来清理？由医生来帮你清理。 对，而且你要想啊，你平时根本就清理不到，日积月累，你一年的话你才去清理一次，你觉得还不够意思吗？是吧？我们不能够把这个都给忽略掉。那好，我们来快速的给大家说一下啊，怎么判断自己需不需要洁牙。 首先一点，平常的时候您每天刷牙时候看一下牙刷会不会有血印儿。吃苹果，对，吃苹果的时候是最简单，吃苹果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随着你这个齿痕的方向有没有一些渗血呀、血印儿？当你牙龈出血的时候，就是你必须洗牙的一个征兆。 对，牙龈出血的话呢，大家要考虑一下牙结石的问题了，你再不洗的话可能就会更严重了。 而且呢，刚一开始洗牙的时候，很多人可能四五十岁了从来没有清洗过牙齿，他第一次清洗的时候其实他感觉是不好的。为什么？它是有一些生理基础的。我们牙齿由牙冠和牙根来组成。牙冠啊上面一层珐琅质，也就是牙釉质，这是没有神经末梢的。而牙根这个部分呢是牙骨质组成，它表面它布满了神经末梢。很多四五十岁这样的人呢，当家牙结石已经沉积得很厚了，它会导致他牙龈萎缩。当结石清理掉，牙龈萎缩的这个部分露出来了，那么你露出来这个牙根是有神经末梢的。这个时候你一个星期之内你会对冷啊，过冷过热会敏感。但是就像你盖了被子以后突然把被子拿掉一样，人总会适应这种温度的变化。 对， 一周以后只要是正常的这种牙根的暴露，它会适应温度的这个冷热刺激的变化的。 对，一开始肯定是有个不适应的过程。 对对对对， 但是咱们这是一个走向健康的过程，所以大家一定要去适应它。而且现在呢，我们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哈，就是我们给大家呢，所有参与互动的听友，我们都给大家500块钱的洁牙代金券。所以呢，如果是您在劲松口腔来进行洗牙的话，只需要花80块钱就可以了。大家可以抓住这个机会来进行体验一下哈。那我们的电话呢，请大家记录一下，只要是您添加微信或者是打电话进来，您都可以享受到这项优惠。微信是手机，微信是同号的哈，13173109852021731085202，173109852021731089852022，打电话进来领取500元的代金券，还有免费的牙齿的口腔的检查券一张，173109852022。好，我们来进行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匈牙利，欧盟深根发达国家，气候宜人，经济发达，国际学校家长最优选择匈牙利国债移民，速度快，要求低，最快30天即可全家三代一步到位获绿卡。详情咨询400960-1116，400960-111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E 级车为中国市场专属定制，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致敬社会中坚力量，智者大成。详情敬请莅临绿星行北京花香桥店或致电0105798666。 吉利新帝豪七年销量超越100万，实力铸精品，荣耀推出吉利新帝豪百万款，与您一起向上再出发。现车已到店，地址北京京城月吉利 4S 店，选购热线0106140788。 奥迪圣诞服务如约而至，即日起至12月31日，专属免费检测，全系轮胎低价促销，更多好礼等您拿。详询百得利亿装奥迪5965-9801。 好音乐959， 需要你在我身旁。 健康时尚减法绿色，慢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叶倩文那首歌曲啊，晚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机生活，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来自于北京劲松口腔医疗集团蓝色港湾分院的综合院长齐晶院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齐医生呢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有关于牙齿和口腔方面的话题，抓紧时间我们来进行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美白。 好，跟大家聊一下美白哈。美白呢有好多种方式，首先一种呢就是药物美白。它呢以对牙齿无损伤为优点，是一个阶梯式的，它一般情况下需要半年到一年做一次逐渐美白， 但是结束以后呢，大概两年左右就恢复原来的颜色。 嗯， 这种操作呢，在国外是比较流行的，就像洗牙一样，他们基本上是每半年到一年就做一次。 嗯 嗯，但它这个时间呢，不会维持很长。 嗯， 还有一种呢，就是用瓷片面和全瓷牙来美白，它适合什么呢？适合就是我不能反复每年一年到两年做一次药物美白，因为瓷片面啊很薄，它大概是0.3到0.5毫米，覆盖在牙齿表面。 嗯， 它可以是一种永久的美白方式。 嗯， 而且呢，优点就是磨牙少，色泽呢持久，形态美观，可达到就是可以达到好多爱美人士的要求。 嗯， 好多明星啊，咱们耳熟能详的明星都是做的这个。 对，谁都希望就自己咧嘴一笑，哇，天哪，那光芒万丈，特别特别白，连海狸鼠先生都希望这样子。所以的话，这个拥有一口洁白的牙齿是每个人的希望， 好多人的梦想。 对，是，而且呢，这样也让你这个笑容的魅力更加的更有魅力哈。嗯，该您说了哈，咱们可以用药物，因为这个牙齿美白哈是通过洗牙，我们是没有办法的，洗牙只能够把你的牙齿呢洗到原来的颜色。嗯，所以呢，我们要通过其他的方式来美白。刚才呢，您说了有像药物，但是药物呢有一个方便呢，就是很方便，它进行这个就是快速的来漂白之后呢，但是呢它不太持久，它可能一年两年它就会恢复到牙齿本来的颜色了。那这个时候呢，您可能就要去补一下，但是这个很快是吧？ 对对，一般情况下临床操作大概半个小时。 嗯，那这个就是这个药物咱们是不需要口服下去的。 啊，这是不需要， 就只是针对牙齿。 对，涂在牙齿表面， 对对对， 由医生来亲自来操作。 对，对人体没有什么副作用，无毒害吧？ 没有任何副作用，因为两年左右它就恢复了。 对，它其实就只是涂在牙齿的表面而已。 是是， 嗯，很快。 为了持久呢，可以考虑做瓷贴面，还有全瓷牙。 嗯， 全瓷牙主要适合什么呢？比方说重度四环素，牙齿比较辉煌的这种人。 嗯， 因为瓷贴面啊盖不住重度四环四五的那种就灰重度灰色。 嗯，对。所以的话呢，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哈，你可以选择，如果是牙齿本来呢它的这个基础就挺好的，那我们的话呢就可以选择这个药物，这是很快而且立竿见影的，而且呢又没有任何的痛苦，又没有任何又不复杂，很快就可以完成。这针对就是说牙齿本身基础比较好的这些听友呢，可以选择这个方式哈，没问题。咱们给听友打折哈。 没问题。 嗯，好。那如果是说比较严重点的话呢，咱们还有其他的手段可以帮到您，像刚才您说的瓷贴面，像贴了一层这个瓷砖一样哈。 有一点像，但是它这个技术成分很高。 对对对，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操作当中呢还是有点点复杂的。 对，是比较的复杂， 但是效果很比较 有效果，非常好。 嗯， 非常的好。很多人就是在没有做瓷贴面之前呢可能做美白，但是做了瓷贴面以后就会觉得这个方法非常好。 嗯， 因为你不用反复的去做了，而且呢它可以改变你牙齿的一些形态上的不足。 对， 嗯， 就是有些可能就是牙齿呢有一些小缺憾了， 对， 小豁口什么的，咱们给它贴住。 对对对，比方说牙齿过大，它可以把你的牙齿均匀开。 哦， 啊，把间隙变小。还有有些畸形过小牙可以恢复出正常的形态。 啊，哦， 还有好多就是轻度外翘的， 嗯， 是可以解决的，就给它把它排齐。 对，赶紧来咨询哈。嗯，我们给你专业的指导，还有专业的修复。 嗯， 这都没问题。 对，说到排齐呢，我们下面可以聊一下这个牙齿的矫正 正畸。 哎，对对对，这是好多人都关心的。 嗯， 因为现在是这样的，医疗技术发展了，各个年龄层呢就是正畸都不是紧急症了。 嗯， 从12岁一直到60多岁70多岁都可以做。 对，大家不要认为就是说正畸是小孩子的事情。其实呢成年人正畸的也很多，就是说你小的时候呢可能牙齿呢就在换牙的时候长得不是那么的好，但是以前已经不好了，现在赶紧补救，任何时候都来得及，60多岁我们还正畸呢。 嗯 嗯， 像年龄大的比方说30多岁的是这样的，就在他10几岁的时候实际上是没有更好的一个正畸的技术。 对，那个时候没有。嗯， 对对对，尤其是在县级以下呀或者是市里面好多的这个是没有机会做矫正的。但是现在是这样，针对成人正畸呢是成功率是非常高的。 嗯， 因为现在我们有一种矫正叫隐形矫正。 嗯， 还有一些传统的正畸它只是疗程啊会稍微长一点。 嗯， 隐形矫正是比较适合上班一族的。 嗯， 因为它呀每天佩戴16到18个小时就 OK 了。 对， 其他时间你是可以不佩戴的。 嗯， 比方说你有紧急会议或者比方说参加一些活动，你这个时候是可以不佩戴，这样不影响你的工作生活。 嗯，对， 而且呢 隐形矫正的优点是什么呢？它可以对牙齿的这个健康的维护要好一些，因为你这个矫正器可以摘掉，你可以正常的刷牙，正常的这个做清洗，等等都不做都不会影响。所以说隐形矫正反而是现在比较推崇的，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在决定矫正之前呀，要做详细的检查，比方说我们 制定一个好的方案， 对，我们要拍各种 X 光片，要取肌存模型，由医生来分析，看你适合做传统矫正啊，还是隐形矫正，还有就当你矫正需要您减数拔牙的时候，我建议您一定要听从临床医生的专业指导，因为减数拔牙呀是一个最有效解除牙裂拥挤、排齐内收前牙、改善过凸面型、协调上下颌弓的这个咬合关系最有效的一种方法，不要排斥。 对，是我们呢说到最后哈，也就是劲松口腔可以给大家的所有的有关于口腔还有牙齿方面的能够提供最专业的服务。好，赶紧来记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不要忘记了，就今天呢所有参与互动的听友呢都可以获得价值500块钱的洁牙代金券，一张哈，还有免费检查券一张。当然了，前五名呢是1380块钱的精品洁牙卡。那如果是使用了代金券之后呢，洗牙也就只需要80块钱了。电话和微信是同号的，173-1098-5202，173-1098-5202，173-1098-5202。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再会。 959，我总在你身边。 匈牙利，欧盟深根发达国家，气候宜人，经济发达。国际学校家长最优选择，匈牙利国债移民，速度快，要求低，最快30天即可全家三代一步到位获绿卡。详情咨询400-960-1116，400-960-1116。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全新奥迪 A4L 携十大科技40项变化变革而来，29.98万起售，贷款购车尊享2年免息。新车现已登陆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详询0106137-8888。 我是奔驰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我是宝马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我是保时捷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广顺之星专注高端车维修10年，咨询热线同步微信13811110695，13811110695。 买车有试驾，餐厅有试吃，买衣服还有试穿，凭什么做广告就不能试呢？ 来呀，做广告也能尝试，试一试又不花钱。 好音乐959邀请你来试做广告，不怕没效果，就怕不敢试。详询电话和微信13488662345，13488662345。 逛庙会，赏元宵灯节，春节初一到十五，早9点至晚10点，房山韩村河村举办首届最美乡村新春庙会，吃喝玩乐购尽在韩村河村。 959资讯快报。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北京日报消息，11月17号，大红门北方世贸青港城与沧州东宿明珠商贸城正式签署协议，双方将在明珠商贸城商圈内合作建设沧州明珠青港城，建筑面积为50到60万平方米，预计今年年底前开工，明年下半年开业。这标志着大红门地区最大的面辅料市场将转战沧州。据悉，将要建设的沧州明珠青港城，除了承接北方世贸青港城商户外，还要承接北京地区其他面辅料及床上用品商户，并在以国内面辅料为主要经营品种的基础上，引进其他国家的面辅料，扩大经营规模和档次。北京晨报消息，12月25号，北京首列磁浮列车在 S1 线位于门头沟石门营车辆段亮相， 记者从市重大项目办了解到 S1 线各站主体结构已经完工，接下来将会启动列车调试及站内装饰等，预计在2017年年底实现载客运营。 S1 线是北京首条磁浮线，同时也是门头沟地区的首条地铁线，行驶全程的时间将不超过20分钟。 S1 线磁浮列车采用6辆编组，总长度为89.6米，通车后会有10组列车用于日常运营，预计明年5月10组列车就全部到位。 桌中新闻， 桌中新闻。 继续来关注涿州方面的消息。12月26号，涿州市市委书记王延清主持召开6届市委第139次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河北省市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研究讨论市乡党委换届等有关事项。会议传达学习了河北省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并研究了涿州市贯彻落实意见。12月26号下午，涿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陈宇、副市长梁忠林一行到松林店经济开发区就园区项目建设情况进行调研，政府办负责人陪同调研。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已经在路上了，堵车就没所谓，下班了，工作就没所谓，不知道晚饭吃什么，随心就没所谓。 我是彤彤，只想听听好歌陪你一起回家。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是一个没所谓的麦克风。 思思方 会泪湿膀，那句忏悔泪湿膀，那句忏悔泪。 凤的别亦难，这是他88年推出的专辑当中的一首同名标题曲。而这张专辑当中啊，除了这首别亦难之外呢，其余的9首全部都是翻唱。其实跟很多翻唱不同的是，徐小凤的翻唱其实后面也成为了经典。可能我们会不记得这些老歌的原唱者是谁，但是一听到南屏晚钟啊这些老歌的时候，无疑在脑子里出现的就是徐小凤的影子吧。Hello， 各位好，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继续来听一首来自动力火车的歌，叫《下一站》，这是他们5月份世界巡回演唱会的主题。 火车，火车，行几多里？要去山顶，拖甲电双飞。火车，火车，行几多里去？两我土脚甜甜的细腻。从小唱的酒馆，唱到体育馆，我还能有几次忘我的飞翔？睡不好的夜晚，陌生的旅馆，偶尔会感到心慌。 火车真正让内地听众认识他们的应该是电视剧《还珠格格》的火爆版，他们演唱的那一首主题曲当年真的是在大街小巷都能够听到。在2016年5月份呢，动力火车下一站世界巡回演唱会就在台北小巨蛋拉开了帷幕，应该有很多人去现场一睹他们的风采了吧。接下来是萧亚轩的一首老歌，是最熟悉的陌生人，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外那边远光染

而且也缔造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一些流行金曲。一起跟朋友聊天说，林俊杰的歌呢，又具有一定的艺术性，也具有很强的商业性，然后呢，也有很好的流传度。就像《江南》啊，《一千年以后》啊，这些歌都是 KTV 必点的曲目了。继续来听到一首陈思诚还有他的妻子佟丽娅一起为他们宝贝儿子朵朵演唱的歌曲，叫《心花朵朵》。 朵朵，你爱爸爸妈妈吗？ 爱不爱呀？嗯？宝宝宝宝宝宝，看着你傻傻的在笑。宝宝宝宝宝宝，亲亲你的小手小脚。 妈妈爸爸姥姥，围着你加速的心跳。奶奶爷爷还有姥爷都在为你骄傲。点点滴滴分分秒秒，心花朵朵世界真奇妙。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嘻嘻闹闹哭哭笑笑，没有什么比你更重要。慢慢长高，抱抱抱抱抱，拍拍后背哄你睡觉。 午觉午觉午觉，终于可以伸伸懒腰。四处找找，爸爸此刻已经呼呼睡着。 咿咿呀呀呼呼哈哈，点点滴滴分分秒秒。心花朵朵世界真奇妙，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嘻嘻闹闹哭哭笑笑，没有什么比你更重要。咿咿呀呀呼呼哈哈，点点滴滴分分秒秒，心花朵朵世界真奇妙，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嘻嘻闹闹哭哭笑笑，没有什么比你更重要。 陈思诚还有佟丽娅一起带来的《心花朵朵》，这首歌的 MV 的画面是陈思诚还有佟丽娅在录音室演唱片段制作而成的，当然里面还穿插了一家三口很温馨甜蜜可爱的小漫画。这次两个人除了合唱这首歌作为宝宝的礼物之外呢，佟丽娅还出版了同名的书籍送给他的儿子，书籍里面呢有一些关于自己孕育新生命的一些经历，当然还有他和陈思诚之间的一些有趣的小故事。 OK， 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接下来听到一首来自杨钰莹的一首歌，你看蓝蓝的天。 春天不知花开又花谢，转眼又到秋天。你说我的一双眼看不清谎言，才会相信谁的心不会变。

的旅行，旅行只有你的风景让我爱你，让你是你。 一听就很小清新，郁可唯的歌呢也是给人一种小女生的甜蜜清新的感觉，所以配合在这部电视剧的片尾曲上呢是非常的和谐了吧。继续来听到的是罗大佑1982年为电影《野雀高飞》所创作的一首主题曲《野百合也有春天》。 别忘了寂寞的山谷的角落，你野百合也有春天。相逢，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你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爱情何处是你往日的笑容？记忆中那样熟悉的笑。

是来自于张靓颖的《第七感》。这首歌当中呢，没有太标志性的海豚音，也没有那种越唱越强的声线，反而像玩了一个游戏，变得很时尚、很灵动、很飘逸一样。之前呢，张靓颖给人的感觉就是唱歌唱得很好，而在这首歌当中呢，她给人的直观印象就是她越来越有味道了。好啦，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周杰伦《晴天》。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明天见，拜拜。 把距离